可以發出 Heavenly Fire 嘅天火嘅。 哦，咁同 Hellfire 有咩唔同嘅咧？ 都係燒到渣都冇。 即類似啦，係咯。 啊，佢要佢對付一個扮成黑社會大佬嘅邪靈啦。咁原來成個故事就係講翻佢嘅女同埋佢嘅家人啦，佢老婆嘅女被殺唔係意外嚟嘅，就係、是、呢個邪靈安排嘅。 咁、哦、樣 啊，就係、是、要 punish 嘅，將 punish 嘅手殺曬啲超級啲壞蛋咁樣，而死咗之後就會加入佢嘅不死兵團噶啦。 啊，咁似啊咩 Ghost Rider 啲嘢嘅？ 有少少啦。 係咯。 啊，因為 Ghost Rider 本身嗰段故事係冇嘅，係其實引用呢段嘅。 嚇？ 電影版。 即係你知電影版借咗就係 Punisher 呢個古仔吸落去嘅。哦，原來係咁。 结果呢佢杀完个大波子之后呢咁就一人唔遵守命令俾人炒油咁咁个天使好似做咗变返凡人啦。 哦。 啊另外一段故事就黑暗帝国 Dark Wing 嗰陣时啦。咁嗰陣时绿妖精啊 Green, 啊 Austin 呢就接替咗 Tony Stark 做神盾局局长。咁就將神盾局改組做HAM啦，即係改咗做 HAM 啊，鐵錘組織啦，咁你鐵錘組織就不斷追殺啲唔肯註冊嘅超級英雄啦，咁 Punisher 就想追擊啊 Austin 啦，咁當然就做 Iron Man 規格有啲難度啦，咁引起 Austin 注意，咁就帶人。就派咗 Wolverine 個仔阿 Darken 去殺佢，咁啊將佢斬到變面前牛肉咁滯。 即你講阿 Punisher 俾人斬到變面前牛肉。 係咁啊。 都唔死啊！ 啊咁啊啊咩？咁當然啦，有個天才科學家就係、假級嘅殭屍啊 Mobius。點解叫佢假吸血僵尸？因為佢唔係真係吸血僵尸，但係佢有提吸血僵尸嘅特性同埋會健康啲嘅。只不過佢自己拍咗一啲為咗醫自己嘅血癌，拍咗一啲藥，所以變成擁有不死身嘅吸血僵嘅類似嘅吸血僵尸啊。但係唔需要 科學吸血僵尸啦，總之係咯。 啊，佢唔一定需要吸人血嘅。 O K， 雖然佢樣衰過一般嘅吸血僵尸。 唔係啊，吸血僵尸靚仔喎。 啊！佢系極度樣衰嘅， 系咯，吸血僵尸好靚仔噶。 咁、樣將佢嘅身體改造翻咗，改造成科學怪人啦。咁就 即係將阿 Punisher 嗰段時間咧， 改造變咗吸血科學怪人係。 係啦，咁啊喺呢段時間咧，佢就繼續同 Hammer 嘅對付啲怪獸嘅特工作戰啦。 咁佢超能力嘅咧，咁樣復活咗之後， 大力啦。同埋唔使再投邊度揾槍啊！喺背脊會伸幾支槍出嚟， 咁怪 啦嚇。係啊，半佢個科學怪人半機械嘅。 哦，咁啊唔係科學怪人啦，咁變咗 Robocop 啦咁樣。 啊，咁啊大隻同埋好大隻啦，有唔同嘅波啲包 啦。哦 ，OK OK。 咁後屘咧就俾一個叫Ulysses Bloodstone嘅人救翻一個古代人，但係一路生存到而家，就係、是、靠佢掛住一個魔石叫 Blood Gem 啦，血寶石咁啊，你用血寶石嘅魔力將佢變翻做正常人啦。咁人咁玩咧，就冇得再玩分就上啦。OK， 咁個粒石俾咗佢啊？ 唔係用佢嘅魔力， 我真係唔使俾咗佢嘅。 魔怪人嗰 part 整走曬嘅。 OK。 但是之前不都交代個魔石其實是只不過俾佢個人變成魔圖，可以短暫飛行大力同埋放啲魔使用到有限嘅魔法。 即係你講嗰個古代人， 係從來冇講過有呢個力量。 哦，就唔好理佢啦，係啫，你一集期嘅嘢就可以有好多神奇嘅力量嘅。 OK， 咁就得啦，咁啊呢啲 job 通常係 Doctor Strange 接嘅，不過嗰段時間 Doctor Strange 就

其實你話盔甲又得，你話戰鬥機人又得，因為成差唔多十米高 嚇。 我即係佢唔係就咁揸支槍射下射下嘅，即係有機械人嘅。 有成啊，唔係十米，sorry搞錯，係差十幾尺高嘅，好似對哭咁上下大。佢係有能力同對哭嘅外父，即係 West 哭對抽嘅。 如果係咁，已經係 Hulkbuster 啦。咁你唔可以用係咯，即係你唔可以用一般。 咁但 係 唔 係 咁樣用？點解咧？因為有段故事，佢要對付 Weasel 啊。一對由 X-Men 嘅死對頭 Hellfire 級所成立嘅特殊僱傭兵，而嗰對僱傭兵基本上全部都係 Cyborg 嚟嘅。 OK， 咁所以為咗對付佢，就一定要用到呢啲新型盔甲啦。 咁你一路講啊，呢漫畫入邊嘅故事，佢都係同緊一啲超能力者啊、超人去打咧。咁我當然唔介意個主角其實即係淨係一個普通人，但係好打。咁呢個冇問題嘅。咁但係咧，而家啲真人版咧，次次都係講佢打翻啲普通人嘅啫喎。咁啊，普通人打普通人咁啊，即係普通戲咯。點會係超級英雄？ 咁但係喺 Punisher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佢係最紅嘅，因為當時咧美國因為美國總統布什掀起所謂嘅毒品戰爭啦，咁啊其實喺美國嘅街道係極之唔安穩嘅，咁不斷有幫派仇殺，咁所以 Punisher 咧走翻一啲。走個現實路線，而佢曾經試過有三部書 ，Punisher 啦 ，Punisher 嗰個 channel 啦 ，Punisher 嗰個松啦，其實全部都係打啲 啲毒， 大部分都係打毒販啦，之類嘅，咁所以當時嘅 Punisher 係好紅嘅， 即係有個時代背景嘅，其實 係啦， 係咁即可能你而家畫一本係打恐怖分子嘅，咁可能就又啲人都會好中意咁，但可能你過咗呢個時代之後，總之都係打人啫， 好多都係 啊。其实有个时代背景嘅原因， 例如之前Bad Lighting 同埋DC 第一个黑人人物啊，同埋Nick Cage 咁啊，佢都系七尾到八中间呢段时间出现嘅。咁点解出现？因为嗰阵时黑人嘅势力抬头，连电影都叫 Bad， 都出一啲 Bad 桥啊，黑人卡僵尸咁，咁自然要大量介绍一啲黑人嘅女英雄啦。黑人英雄同女英雄啦，所以其實漫畫係又係如七十年代 係反映社會嘅，係 嚇，因為咁毒品啊，同埋大量年輕人嘅成長問題出現過，咁所以有 X-Men 同 Teen Titan 嘅出現咧，都係講一班年輕人佢面對嘅問題啊，咁之類，咁 即係老夫子入邊都有啲死臭飛啊， 係 嘛？ 係啦，但係美国漫画就反映得更现实啦，佢里边嘅超级英雄主角可以吸毒啊，可以因为沟女而互片啊，咁之类嘅嘢，佢就反映得更多添啊。不过佢将层次升高咗，打嗰啲唔系正常人噶嘛，所以破坏更大啊。 即有少少即系超级英雄嘅元素，但系其实个故事反映嘅都系社会嘢嚟嘅。 啊，所以咁到 Punisher 咁佢。他就走返平實路線，過他打那些除了偶然有些邪靈啊或者怪物之外，基本上都是一些黑帮分子啦。 即是在他自己的故事是咯。 他的世界最好打其實都已經是傾篇的了。 咁傾篇就都不是很正常的都刮的。 其實他們有他們大家都 operate 在紐約，但每個人的地盤都不同的。例如 Nick Cage 他主要的地盤呢就是哈林區，就是中區河岸街附近的老人 真的。 他和埋蜘蛛俠是布倫附近。 是誰啊？誰啊？他 是誰啊？Punisher 和蜘蛛俠。 福倫附近一路延伸到整個中央公園啊，嗰啲地區啦，呢度都係比較有錢同埋有錢人嘅地區，因為啲地方都唔會點窮。咁所以佢雖然大家都係平民化嘅，但係佢接觸 Daredevil 嘅機會係少過蜘蛛俠嘅。而 Daredevil 就 Hell Kitchen 啦，一個貧屈咁上下嘅地方，佢 operate 嘅係 Daredevil 嘅係啦，咁所以。其實他們 雖然有接觸，但唔想。 即係 Hell Kitchen 就唔係現實地理存在嘅。 其實都係指哈林區附近啦。 哈林區。 即係其實係唔係好現實嘅，因為冇咁嘅。 O、okay, K， 即係佢假設咗有個區啦，係咯，係咯。佢頭先講嗰啲就現實有啦，係咯，之前嗰啲就 是。咁所以咧，佢依度套電視劇版本都有交代咯，蜘蛛俠嘅一場大戰啊，渡輪啦、啊， 即用個對白講過係。 啊，唔係喺個報紙嗰度寫過啊。 報紙寫過 ，OK。 啊，佢好似第四五集出場嗰一個報紙啦、啊。嗱、啊，咁講翻套劇先啦、啊，咁你覺得點啊？我就真係唔係太中意啦。 咪警匪片咯， 啊系啊， 警匪片唔紧要，佢太玩镜头啊， 哦， 俾 Daredevil 或者咩， 即系太向吴宇森致敬吓， 吓、啊，其实黑唔紧要，你好似 DC 嘅电影佢都好黑，但系佢嘅所谓黑系偏向暗红或者暗蓝，佢真系灰色嘅呢套， 呢度真系黑， 睇落其实系唔系黑系暗灰色，你睇翻 DC 嗰啲其实系。主要都是暗藍色啊、暗紅色嘅啫。 即呢個通其實本來應該比較適合黑豹嗰、那個那個那個電影啊，非洲黑人黑夜打烏鴉咁樣啊。 佢呢個黑得嚟變咗黑白片咁。 係。咁但係或者佢都有少少想做到黑白片咁嘅 feel 咧，或者就好似嗰個 Sin City 啊，你記唔記得 Sin City 噶嘛？刻意係係玩黑白片啦、啊。 但 Sin City 真係黑白噶嘛？ 係咯。咁佢可能有想搞到少少咁樣 啦。開頭咧，本來好陽光嘅，佢回憶翻嘅，佢都認過鏡頭，佢都咗佢。 哦， 即係可能顯示呢啲已成逝去咗，咁但係未免個鏡頭運用得又點而過分啦。 嗯，咁你覺得佢啲打鬥又如何咧？啲打鬥你覺得唔得？ 打鬥 make sense， 但係都係爛狗交，超能嘅爛仔交，呢啲咁嘅。即係當然漫畫裏面嘅更誇張啊！但如果你話真係寫實嚟講，呢啲技術我會 expect 係起碼去到 Iron Fist 嘅程度先有。 哦，咁啊，新年覺得咧，新年嗰個劇個 feel 點？ 嗯，我感覺上其實都幾悶下嘅，就算係佢。 咁同今個禮拜套吳宇森再比 咧？呢、這個 都有得揮啊！ 嚇，都海軍鬥水兵啊，都冇話邊個勁。 咁大鑊啊！即系唔 拉眼 先登，先登降降格嚟去斗斗嘅系嘛，系咯，等佢唔好咁孤独啦。 系啦，福山雅治你好难好神勇噶咯。 哦， 乜唔好乜唔神勇啊？神勇噶，好唔好睇咋？ 喺套戏入面好劲嘅，佢都吓。 吓，但系应该劲啊！你都话佢成两只手都中晒枪，佢都可以转头冇事，仲要同啲。拍咗超級士兵血清嘅人打喎，即係呢套吳宇森係有科幻喎，即係嗰啲藥竟然係超級士兵血清 嘅藥啦。 係啊，咁點樣可以喺福山雅治以一個普通差佬，仲要係受咗傷，佢竟然可以就咁赤手空拳同佢哋打嘅咧？咁都好超人噶咯喎，福山雅治如果係咁。 同埋佢冇交代過佢有咩武術背景或者咩超級背景，我都普通差佬一個。 佢都唔奇，另外嗰、那個变咗律师啦，呢度无端端系律师都咁好打，咁佢唔通难道系开眼版嘅 Daredevil？ 吓，OK， 我真系唔知啊，佢冇解释啦，呢套戏系啦系啦。咁嗱，咁你相比之下啦，如何呢两套咁啊？新年就睇过啊嘛，咁你比较啊？ 要比较真系有啲困难啦，因为两套都真系 即 系 各有所短系嘛，唔系所长。 咁啊 ，OK， 即係，但如果你睇翻呢個製作方面咧，咁啊確實你 Daredevil 佢啲嘢係平均啲。 咩 Daredevil 呢個 Punisher？ 啊 ，sorry， 係 Punisher， 佢嗰個係平均啲嘅嗰件事啊，即係唔會話突然之間嚇有好多嗰啲奇怪嘅設定啊，搞到佢變咗另一。 即係你反而覺得 Punisher 仲好啲 嚇， 哇死咯！即係今次吳宇森輸埋俾 Punisher 啲，真係所謂多年復出嚇、啊，又話要拍翻呢個喋血雙雄嘅味道，點知拍到喋頭飯嘅味道出嚟，真係 係都佢 concept 係啊，兩條有意外撞埋一隻。 撞埋一齊，兩個一齊去解決件事， 係咪雙拼犯 兩條友一齊揸雙槍出現， 變咗雙拼犯。 鏡頭上係啊。 好，咁個 Punisher 真係都係即係點講呢，即係你要好鍾意先得啦，如果唔係你我驚係一般觀眾。 Punisher 其實太多向香港英雄片致敬嘅嘢啦，例如你無端端跌通，即係兩個人本來係佢同埋後尾變咗喺漫畫度變咗佢最大敵人扎梭嘅一個角色阿 Billy 咁啦。本来即喺漫画度就冇嘅，冇交代，即系随意搵个人顶到佢块面烂晒嘅啫。咁但系咧，呢度就变成佢嘅好朋友啦。 吓、 啊，大家都系， 哇，即系个 friend 嚟嘅呢度。 我一开波系 friend 嚟。 呢度系 friend 啦，即系成个剧中间嗰个大坏人咧、 啊， 最尾同佢打一打，所以佢都交代佢最尾嗰一集佢系包到散，成块面包晒，应该都系烂晒啦。啊，未变成砌积木啫，只不过呢度啊，咁其实砌积木点解咁劲都交代唔到，只系无端。如果 咩砌积木，我哋讲咩咧？唔知佢讲乜。 扎梭咪积木咯， 即系佢个角色个名嚟嘅。 吓、啊，点解咁劲咧？后屘佢最初出现，只不过系 Punisher 随手捉嚟打到面都烂埋一个小一个古惑仔嘅啫咯。 咁点解会劲咧？ 我冇交代啦，总之搞到自己咁就话佢变成心理变态，所以好劲，不断去炒我分裂手。 即系心理变态咗就会劲嘅 ，OK？ 咁即系捉卡。 我谂佢想做，其实有少少抄小丑咁嘅桥嘅。 小丑 ，OK？ 块面扭曲，所以变成 个心理都扭曲埋啊。 系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小丑即系某啲故事都有交代佢。佢由細被阿彪上，所以其實佢不斷去鍛鍊去對付佢老豆啊！咁但係依度冇普通一個古惑仔嘅喎，點解後屘咁勁，又識用炸藥，又識用各樣嘅武器，咁呢個就真係唔知啦啊！咁但係依度就唔同啦，依度講佢係嗱，依度原本 Punisher 係打越戰嘅，咁但係隨住時代改變，冇可能再打越戰啦，打越戰佢而家至少都70歲啦啊！咁所以變成打阿富汗戰爭啦，佢一樣去咗兩次打阿富汗戰爭，咁跟住仲入埋特種部隊添。 嗯， 咁佢翻到嚟又係， 喂，呢啲頭先咪講過咯，唔使講多次啊呢啲。 咁被殺啦，咁嗱，發現但原來成件事安排都係佢個老友，因為佢哋要喺阿富汗偷運金同埋毒品嚟美國。咁一路連接一啲社高層啊，包括佢聯邦調查，佢嗰度叫 Eisenman 唔係 CIA 啦嚇，咁嘅嘅一個特務組織嘅美國特務組織嘅頭頭都有唔少人參與咗做呢個咁佢哋知而 Fantasy 知道一啲嘢，咁所以想殺佢， 即係早排嗰度咩海盜咩奪金隊係嘛？ 有少類似，但係殺佢全家竟然係咁蠢，殺漏咗一個食佢啦。 咁 不過唔明啦，咁佢冇分翻份咧，咩？點解佢會唔知嘅？ 佢係咁主角一定要結身自愛，冇得講喎。 哎呀，咁啊抵佢哋賴嘢啦，可能係咁意分翻一嚿水俾佢，冇嘢啊，係 OK 啊。即系攞嘢嚟做啊！呢啲真系啊， 即系只不过系怀疑佢想爆大镬，咁所以就 即系其实佢根本唔知情嘅， 啊最初系唔知情嘅， 系咯， 跟住佢另外啲战友啊，咁帮一个 hacker 就系 Michael Chu 啦，咁其实就安排呢啲咁嘅洗钱活动嘅，咁亦都被追晒，咁佢两个走埋一齐，咁成为佢最忠实嘅支持者兼帮佢做所有幕後嘅 dirty work 啦。 咁你話有啲 Jason Bourne 咁都似嘅喎，其實都 似。 佢就冇話連自己邊個都唔知啊，但係即係又後邊有一個即係好似好大咁嘅陰謀，一層一層咁嗰啲故仔咯。 其實佢係好，佢係將現代呢啲咁嘅故事完全炒翻落去變成 Punisher 嘅故事，因為 Punisher 嘅故事其實冇除咗嗰個所謂 Demon 嘅故事之後，其實冇乜點交代發生咩事啦。 哦， 只不過 有可能是他是黑帮混战的时候，或者有可能特登杀他。 即是这个最初就没什么点讲啦，这里就后来作出来的这些。 是啦，咁啊，叫保元故事，咁其实就你睇落去就完全，即系除咗佢一开头追杀嗰啲同佢屋企人死有关嘅一啲人，佢以为杀尽，所以烧咗嗰件有骷髅头嘅避弹衣之后咧，同埋中间都有，中间同最尾都有出过场嘅嗰件避弹衣之外，根本唔会好觉得系喷血索咯。 系， 即系当然佢有做翻漫画嘅招牌动作，例如踎喺个天台度开枪追杀啊！呢啲都有嘅，亦都有揸住嗰把咁嘅军刀，但系嗰军刀系美国军通用嘅，咁所以唔可以选咩 signature 啦。 系 啊，咁之外咧，其实真系唔系太分到上嘅故事。咁过程交代一代一路咧，就系佢个老友啊 Billy Wilson 啦，即 Wilson 啦，就是其中一个幕后，咁结果变成双雄对决咯。但系呢度成日。你話係咪好唔心焦咧？無論啲鏡頭運用啊、槍啊，咁喺度追殺，大家要踎低去避啊，又或者玻璃杯跌落去變咗慢鏡啊，突然間有啲嘢四處閃出嚟啊，呢又係用慢鏡嘅啲水或者啲白被槍射開嘅牆啊，啲飛屑射出嚟又突然間用慢鏡，呢其實都好。八十年代港产嘅英雄片嘅 feel 嘅，即系黑帮英雄嗰啲 feel 嘅。 咪咁，如果拍得好就好嘅，咁但系佢好唔好睇啊？ 但系呢度个冲其实有啲唔夹嘅，无端打紧突然慢镜呢种，其实有啲 odd 嘅。 系。 啊，咁啊，亦都 最紧要就系其实你拍呢啲英雄片咧，系有一种热血噶嘛。咁但系佢有冇呢种热血嘅先？呢度戏？ 我就唔覺得佢其實同漫畫裏面嘅分類想像都係純粹係 driven 佢嘅，就係即推動佢嘅原力量嘅仇恨啦。但係呢度其實仇恨咯，我覺得表達到佢其實有少少 PTSD 嘅創傷係後遺症嘅。打仗嘅壓力， 即係其實佢冇咩情義啊、兄弟情呢啲咧，根本佢自己 有佢同嗰個都好兄弟情嘅，但係其實。你睇套戲就交代唔到，即係話嗰個人話我好，最尾嗰人交代，喂，我好幾次殺係完全殺到你，我都冇殺過喎，我忍你喎，係你揸，你喺對面天台揸支槍對住我不斷射喎，我從來冇咁做過喎，咁之類啦。 咁都算兄弟情啊？ 咁有呢啲咁嘅交代話，佢其實好留守啊，對付佢。 Okay. 到最尾先两个互相撕晒个壁，佢打到块面烂晒啦，咁之类咯。咁但系你话表唔表达到，我个人观感就唔系好表达到所谓兄弟情啦。虽然佢想咁做， 好咁样。 你唔杀佢唔代表兄弟情，嗰边冇即系兄弟情要互动，咁嗰边冇完全冇咁嘅意识，一知有事就要杀佢咯。 唔咁你兄弟情就咪互殺啦，係嘛？ 啊，冇嗰分類上冇留守喎，完全。 你講兄弟情係嗰啲，即係明明就單拖，但係突然間有個人出嚟救你嗰啲啊嘛？咁你點都唔好啦，係嘛？ 佢嘗試咁去表達咧，一個戀情咁，但另外嗰、那個 得啦，好咁都好。咁呢個仲冇嘢想講，冇我哋要講落去啦，冇乜時間。 咁當中嘅彩蛋都係有嘅，除咗啲招牌動作，另外有一個。好似第三集啦，如果冇記錯，就係佢打到一個人飛起喺個冷，瞓咗個冷地上冷嘅波子機度啦。其實呢個係二千年代佢其實出過一個陶瓷公仔，就係越迪西尼咁嘅造型㗎啦。 哦， 當然個佢裏邊着翻正常漫畫翻條恤衫啊，個公仔人。 即係你知都係有嗰個波子機嘅，打爛咗嘅。 其實那個 shot 啦嚇， 好、okay. 有型咁行緊走，咁有人瞓緊波子機度啦。 O K， 嚇咁啊，其他你話向漫畫致敬嘅就真係唔多咯。 O、okay. K， 好有冇 ？O K， 咁啊，大致上講完啦。咁分完場，咁你有冇嘢補充啊？ 冇嘢補充，唔講第套啦，冇時間啦，我哋今日。 好啦，咁啊， 真有嘢讲就讲埋，唔系我哋讲 future 名啦。 我冇啊，呢套都系咁啦，黑帮片一套咁。 系，好，咁我讲 future 名。咁啊 ，Future Man 就中文譯名啊好古怪嘅，咁啊不過佢裏面字幕都叫翻嚟做呢個未來俠啦嚇，咁佢裏面佢都係咁嗌佢。咁但係如果你大家上網揾呢套嘢咧，就要揾呢個咩咯？咩高換舊未來 啊？ 係嘛？仲有咩啊？佢仲有另一個名喎，叫乜鬼嘢？ 都係好鬼古怪嘅。 啊，你一陣揾翻出嚟啊嚇！咁我叫咗做 Future Man 先。我哋叫翻手機度睇啦。 好啦，咁呢套嘢呢其實係 Hulu 嗰邊嘅，即係又唔係 Netflix， 係另一個台，即係又係一次過呢抌曬13集出嚟，咁都係11月嘅嚟嘅啫，係啦。咁呢個嘢呢 唔係因為冇 係點樣 係 點呀 撞曬聲咩呀叫咩 拯救未來人呀、啊、叫 拯救未來人 ,ok, 係好怪嘅啲名 字。 咁、okay. 我都係鍾意呢個未來俠呢、這個直譯呢個好啲。好。咁呢個嘢其實呢我初一見到呢我冇乜興趣睇嘅，因為都知係啲比較低成本嘅，同埋仲知道佢係搞笑嘅啫。咁有一次手痕就撳嚟睇下啦，點知一睇又我又覺得幾過癮，因為呢佢勁玩好多好多個科幻片同埋好多 game 嘅嘢將佢湊埋一齊，咁同埋裏面佢哋亦都會真係講嗰啲科幻片，即係佢自己又會講嗰啲對白，又會重現嗰啲場面，但係佢哋自己又會傾嗰啲戲喎，即係你未好少會咁嘅，嗱你通常呢你當嗰個係戲入面真係有星戰，真係有 Terminator， 咁你係嗰班係嗰班叫做宅男，咁佢講嘅啫嘛，佢唔會又重現嗰啲場面㗎。如果你重演，你又唔会当嗰个世界有嗰啲电影噶嘛？咁但系咧，佢呢度佢两样都有嘅，即系佢又有嗰啲电影，但系佢哋又会讲翻嗰啲情，要做翻嗰啲情节先好笑。咁其实基本上咧，成套嘢就荒谬啊！但荒谬，你记住荒谬咧，就唔系低能喎。佢里边其实啲人个样好认真嘅，即系佢认真过咗龙咁咯，认真过咗龙，你觉得好笑。咁基本上佢都係玩轉未來戰士啊嗰啲呢類型嘅嘢嘅，咁就去所謂要返返嚟現代呢，就搵個男主角去即係叫救未來啦，咁但係點樣救呢，咁就佢好即係佢其實個設定都係其實好明顯係搞笑，但係個男主角其實喺個科學研究所裏面呢，就話咁勁咁，唔係喺裏面洗廁所嘅，即係做清潔嘅清潔工嚟嘅啫。系啦，咁自己就平日咧就好中意打一个平，几乎冇人打嘅游戏就系叫做 Future Man。吓，咁佢嗰个卖机嗰啲人就话：，你唔好打啦，嗰个机破爆唔到机。诶，佢话爆唔到机先有挑战性噶嘛？如果唔系好似嗰啲咩话，即系其他嗰啲咩希罗啊嗰啲咁样，有咩好玩啫？ 希罗嗰啲全部打晒啊嘛。 即系佢仲会讲埋呢啲实质真正嘅机名出嚟嘅，佢唔系影上直情讲，佢唔系二次创作直情讲埋嘅。跟住喺度有少少，即係佢又唔係話嗌交嘅，即係佢哋喺度遞嚟遞去咁啦，即係跟住好啦，咁跟住佢又話咧，成日去到最尾一版就爆唔到機，咁結果佢又用咗個怪招咧，就係抌曬所有武器咁衝入去，就竟然俾佢過到關。咁過到關就咧，因為竟然佢有鋪好奇怪嘅人咧，就係中意對住嗰個女主角啊，即係經常女主角打飛機，咁打一打一下突然間咧走咗出嚟喎，那個真人，即係佢由。即係佢唔知點樣，即係其實佢係時空轉移嘅，咁變咗有個女主角同埋另一個軍佬咁樣，咁女主角就叫做 Tiger 嘅，咁另外嗰個叫 Wolf 嘅，咁佢啲未來嗰啲嗰班咁嘅反抗軍咧，就全部都係用啲動物名嘅，個冇名嘅，仲要叫啲動物名嘅，嚇啲動物名就係佢個名嚟嘅，你當代號，但佢又冇真名嘅，得個嗰個名，咁啊嚟到咧就奇怪啦，咁話咧。其實真係有呢個未來㗎，我哋就用呢個遊戲呢去想搵我哋嗰個即最強戰士 後世者啦， 咁跟住佢話吓，咁即係呢個 Starfighter 囉，即係嗰時有到科幻片，就講用個 係七十年代一個 係一個 game 就搵，但佢嗰個係揸戰機㗎嘛，有個 game 咁就搵最強嘅即係機師嘅一個故事，咁但係嗰兩個未來人佢聽都未聽過有套咁嘅戲，因為佢未來冇即係唔好話睇戲，佢哋成日話佢哋住喺啲坑渠度嘅，平食老鼠嘅，係啊。不過我就唔知個女主角點解會係染咗做紫色頭髮㗎啦，呢啲就冇得解啊，呢啲即係如果你講到咁，應該唔會有佢哋冇得去整頭㗎嘛，應該係咁啊，點會有髮型可言嘅呢啲就咁啊，唔好理啦，因為佢係要對應翻個 game 人物個造型啊。咁好啦，咁跟住咁啊，同咗兩條友咧就穿越時空喎，即係佢有個佢話嗰嚿嘢佢都係偷翻嚟嘅。咁啊有一支綠色熒光嘢，咁就可以穿越時空。咁結果就翻返去咧登月嘅嗰晚啊，即係69年。 69年啦。 點解咧？就因為佢話原來就係佢 嗰、那個佢做嘢嗰嗰間研究所嗰個博士，個黑鬼嚟嘅。咁佢就話咧，佢好人喎，嗰個好老闆嚟喎。嗰成個研究所啲人都衰啊，嗰係好老闆。咁佢就話咧，原來佢話佢係嗰晚咧就就因為登月啦，佢哋就有個 party， 全部黑鬼嘅。咁就嗰晚就同咗另一個黑妹就話唔知咩嘢啦，話診咗個黑妹，叫佢就惹到個疱疹嚟。咁叫咧佢就話佢就用佢即係一生嘅時間就研究點樣醫疱疹，咁呢啲係搞笑㗎啦，係咪？咁佢嗰個未來嗰兩個人就話俾你聽，就係呢個人研究呢啲咁嘅藥咧，就令到後屘就出現呢啲叫做即係生化人咁樣，你咁叫啊？咁而生化人咧就即係殺曬所有正常人類啦，咁佢咁講嘅，即係你當於 Terminator， 不過佢又唔係機械人嚟嘅，其實係啲生化人，咁因為佢發明咗啲藥而整成咁，咁就好啦，咁佢就話要殺咗呢個黑鬼，咁就主角講啊，梗係唔得啦，咁我哋可以用第二個方法嘅，咁就係你阻止咗佢惹到疱疹咪得咯，咁你聽其實都仲係覺得好荒謬嘅同個設定啊，咁跟住咧佢哋翻到呢個六九年咧。就第一件事做咧，就話個男主同佢講：，喂，你著成咁，佢著咗啲嗰啲即係嗰啲戰鬥服噶嘛，即係嗰啲著曬甲噶嘛。佢話你咁樣著唔得喎，我哋先要喬裝一下。咁跟住就上演一場咧，就係佢走喺啲電單車網嗰度搶衫啊，張文李啊，係跟住佢仲殺嗰班人，嗰陣個主角又叫佢：，喂，你唔好亂殺人喎。咁佢話點解啊？咁係啦，張文李就 exactly 講嗰啲咁嘅對白啊，即係問佢點解。即係佢哋原來係慣咗見人就殺嘅啦，即係冇話有啲咩同情心嘅。即其實佢哋似係冷佢多啲嘅，反而我反共軍係咁佢又見到差佬佢一個咁啊，佢哋嗰啲未來手榴彈掟佢炸到成架嗰架警車反咗，咁結果咧原來就炸死咗其中一個警察之後咧，就另一個人咧就成為咗後來嘅宿敵啊， 係啦，喺度追查 係啦，嗰時有個普通差佬，但係後屘就變咗好勁嘅，即成個 man hunter 咁樣，真係去追佢哋，咁結果佢哋就喺嗰一次咧就叫做成功完成第一個任務啦，就令到黑鬼溝唔到嗰個黑妹啦，咁以為就成功解決咗成件事完得啦，跟住翻去現代啦，咁以為哦好嘢，咁又喺度玩埋啲 back to the future， 咦？但點解突然間個巴士經過咧，就見到嗰個藥廠嗰個廣告仲喺度，咁即係話其實件事冇解決到啊，只不過改變咗個方向嘅啫。咁而佢嗰晚點去執行呢個任務去阻住佢溝女咧？嗰個就好笑嘅，佢因為佢哋係白人啊嘛，咁入唔到佢間屋咧，全部黑人，你知嗰個時代。咁叫佢就見到有個黑人咧喺出邊瞓咗覺，咁而佢嗰個 cosplay 個裝咧就係個太空人裝。咁太空人裝過去，佢連個玻璃都睇唔到樣喎，即係你當佢係黑咗咁樣。咁如果佢就換咗套衫，佢就自己扮咗個太空人就走入去。咁如果入到去就同黑鬼就鬥跳舞，原來好叻嘅喎，個黑鬼跳舞。咁佢用個跳舞嚟同佢爭女。咁結果鬥輸啦，點教佢跳啊？咁結果佢就靈機一觸見到，即係見到登月啊嘛。佢就諗起 Michael Jackson， 即係同阿馬雲一樣啦，係嘛？係啦。咁啊谂起 Michael Jackson， 跟住佢哦 ，Fast Michael， 跟住佢就跳起呢个 Moonwalk 上嚟咧，哇！跟住全场瞩目咁最好笑，跟住有个人啊，乜即系打电话打俾 Jackson 咧， 系 Michael Jackson 个大佬 ，Jackson， 因为嗰时 Michael Jackson 都系细路仔，喂，佢话你个细细佬啊，咪话好想即系要搵一个新嘅舞步，我俾我搵到啦，我一阵慢慢解释俾你听。咪真係幾好笑嘅，即係佢玩嘅啲係幾好笑。咁跟住好啦，咁之後就當然係繼續發展啦。呢個只不過係頭兩集到嘅故事。咁之後就不斷，我就未睇曬啊。中間就我跳咗睇尾。咁中間就發生咗好多次嘅時空變動，好多個唔同嘅 timeline。咁最尾咧，佢就令到呢兩個本來好似野蠻嘅一樣嘅未來，咁學識咗咩叫做文化喎？ 係啦， 咁女嗰個就即係佢。变咗系好关心啲细路仔。 有段时间咧，抽住个 B 啊，咁就当佢 即系佢本来咧，佢其实咧要翻去再早啲。点解我哋即系佢啲玩咗 Terminator 啊？点解我唔再翻早啲咧？就净趁嗰个黑鬼系 B B 嗰阵杀咗。跟住个男主话：，点可以咁样咁？即系你点会杀一个手无寸铁嘅 B B 咁？咁佢话点解唔可以？咁但系佢后屘就反而佢自己变成一个好保护细路仔。咁佢最尾去到最后嗰场打嗰场咧，就因为个现场啊，有个细路受伤嘅细路女喺度咧，咁佢就坚持一定要救走佢先去发动个攻击，就结果就同佢哋啲队友就打起上嚟嘅。咁你睇到佢哋系点样慢慢由冇人性一个完全一个战，即系一个战争嘅一个机，佢哋先是机械人啊，其实而变成后屘变翻做一个人咁嘅人咧，咁而另外嗰个咧就仲野蛮嘅，咁点知后屘就变成一个厨师？其实你睇呢套嘢 第一集。 食咗個 pickle 啦，佢應該燒好味嘅嘢。 嗰個咩 pickle 係個青瓜嘅， 酸瓜 啦，係啦。咁 啊，跟 住落漢堡包， 跟住啊，另外有一次時空轉移，佢啊幾個人啲特徵調亂咗啦。佢本來佢塊面係有一瓣瓣嘢嘅，啊嘅咁啊去咗女主角個個肚臍度啦，咁啊又有條友話調轉咗對壁啦， 都唔知點解可以咁樣調轉嘅大佬。 啊咁啊變成正常啲可以做卧底啊，咁佢扮廚師咁，竟然愛上咗煮嘢食。 係啊，咁總之佢最後咧個男主角就成功執行咗任務，同埋佢就了解到咧，原來佢經歷咗咁多個唔同嘅 timeline 度咧，其實都冇辦法阻止呢件事。咁所以佢最尾就決定一定要殺咗個黑鬼上司，但佢都知啦，其實個人係好人嚟嘅。其實佢唔係想去做啲衰嘢，佢根本就係佢最後嗰個神療，佢係發明咗一隻可以醫到任何病嘅藥啊！佢唔只係醫包塵。咁但係韓永話就係、是、其實就係話佢初醫包塵嘅藥係根本唔能夠整到有生化人嘅嘛。其實佢只係話生化人呢件事就因為佢哋翻咗嚟係咁喺度搞個時空而反而發生噶嘛。咁佢係咁樣講。 咁佢係咁搞，最後嗰個藥就變成可以創造一啲。就係啲咁強嘅所謂生化人啦 ，Milton 啦，佢其實應該叫異變人啦，咁嘅嘢啦。 係啦，咁最尾阿博士係即係黑鬼博士係自殺嘅，其實係即係唔係佢都唔係夠男主角殺佢嘅，其實都咁。 佢亦都當中其實玩好多 Terminator， 例如有一集有兩個未來嘅生化人，咁又係著咗當年銀色嗰件銀色 Terminator T1000嗰件衫。嗰件影咁嘅警察衣，連跑步都係咁樣，對手伸直咁樣跑去追佢。 我冇睇嗰集啊，我中間未睇 啊。你咁啊，嗰個警察又一齊去追啊，基本又一齊去追佢哋啊。完全成個 Terminator 二個 setting 擺翻曬喺度嘅。 嗱，咁其實呢套劇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啦。其實我哋想講咧，就唔係話係咪話你一定啱你睇，即係我覺得成個路線其實佢幾得意嘅，即係佢係將好多即係科幻嘅戲啊，好多元素，佢可以砌得翻一套，但係佢自己又有自己故仔喎。即係你通常呢啲 係 亂畫嘅啫，通常呢啲就冇故仔，佢又有嘅，同埋佢有啲謎嘅喎。你睇完一集啊，點會咁樣？咁你又想睇落去嘅。即係包括咧，我哋雖然話嗰啲生化人係怪物嚟，但原來一除除咗原來是個面具嚟嘅咯，裏邊係正常人嚟嘅，係啊，係 啦， 點解會咁嘅咧？咁你有時候都追落去啦。 最特別一個地方咧，佢可以融合到個故事同埋嗰班人演繹係好正經，但又好搞笑。 係啊，冇錯啦，呢樣嘢其實而家咧就係話好少有再有咁樣做，即係包括你而家睇啲超級英雄啦，即係一係就要出去玩到低能啦。即如果即點解其實唔係啊？其實可以分得嚟唔低能噶嘛？即佢你分係可能有啲幽默啊，有啲黑色幽默啊嘛。嗱，咁我可以我對比頭先你聽嗰陣呢個故仔，其實咧對比以前有個做呢樣嘢做得好嘅一個作品嚟，就係、是、超時空要塞。其實你睇第一輯嘅超時空要塞，佢唔係咁 serious 嘅，佢其實咧係不斷咧，應該話咧佢好似一個命運咁咧，佢不斷整啲即係好。即係你覺得係去到荒謬嘅程度嘅 situation 俾翻主角去賴嘢嘅，即係包括你開頭，即係嗰啲點解會嗰個超時空要塞啊？即係點解會跳完嗰個一次之後咧，個轉移一次之後，點解嗰個爐會唔見咗嘅咧？即係呢個其實係好荒謬噶嘛？呢件事係咪？或者佢哋第一次起航嗰陣，所有嗰啲反重力嗰個爐甩曬啊！即係佢自己升起，但係穿頂咁甩曬出嚟，咁結果佢哋係要靠普通航行噶嘛？嘅方法嘛，咁其實佢不斷發生一啲，你覺得係有冇搞錯啊咁樣？咁甚至乎佢開頭嗰陣咧，個主炮即自己發射，即係佢其實話係個 trap 啊嚇。咁但係其實呢啲一切咧，你都覺得係一種好大嘅一種命運嘅魚籠。咁當然其實係寫稿佬嘅魚籠啦。咁佢不斷玩呢啲嘢，玩單角色，但係呢班角色其實佢哋一啲都唔好笑喎，因為對佢嚟講係好大鑊嘅發生呢啲事。嗱，其實你咁樣做嘅時候咧，你又覺得有啲。有冇搞错啊？咁都得咁，但你又唔系觉得荒谬嘅、哦，即系睇佢个故事入边唔系荒谬嘅、哦，咁佢哋仲要一定要谂办法点去解决呢个问题啦。咁佢对佢嚟讲系生死关头嚟噶嘛？其实系可以咁样拍嘅、哦、故仔，点解一定要即系玩啲好笑嘅嘢就一定要系低能咧？其实你可以系认真得嚟咧，即系有啲荒谬剧咁嘅感觉。 但荒謬劇唔係意思係踩小皮搭低嗰啲呀，即係其實個情況你覺得有啲荒謬。咁又好似呢一套戲咁呢，佢哋係其實好認真㗎喎樣。咁但係佢認真到你覺得有啲荒謬呀。佢專登呀，佢唔係話唔係話捉錯，佢就捉得啱，就係佢整到自己好認真㗎。咁但係其實佢就係想你笑嘅。嗱，咁其實可以咁拍㗎喎，唔一定要扮低能㗎喎。但係而家好多作品都唔識得咁樣做。 係， 咁所以大家可以參考翻 轉頭，博自己個頭呢啲咁嘅橋段咯。而家咪玩， 你講有啲戲啊嘛，阿雷神掟個波掟出去玻璃，跟住彈翻轉頭啊，呢啲咁唔需要咁樣做啊，其實唔需要咁樣做，即係呢啲就真係略嫌係有啲變咗賀歲片啦，或者城寨風雲唔係賭場風雲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即係咁樣嘅 feel 啊，搞到其實唔使嘅，其實唔使咁樣嘅。即係你賭神嗰時啊，都未至於係即係低能到賭城風雲咁㗎嘛。雖然佢都係有搞笑，但係嗰啲搞笑你仲喺一個合理嘅範圍內㗎嘛。係囉。咁甚至好似呢一套劇咁，咦佢唔止合理範圍，佢仲要其實佢係認真㗎喎套劇。咁但係你覺得荒誕係嗰個情況啊，佢個情況荒誕啊。咁當然佢啲對白你見佢玩返啲戲呀，咁講返嗰啲嘢，但佢係認真講喎，佢講嗰陣唔係搞笑喎。係呀。但係你明明喺一套唔關事嘅劇度講返一套電影嘅對白，佢本身已經係好笑㗎嘛。即係總之佢好識得點樣去用正經咁樣嚟去做，但係引你笑㗎呢套劇。咁所以其實不如大家參考一下呢一出。係咪咁另外就係《河魔的》呀。雖然呢唔係話個個鍾意睇，亦都我唔係話呢佢其實玩得好叻或者好好睇，但係喂最少呢一個方向呢係啱嘅。你可以呢拍得唔係好成功，但係個方向係啱㗎嘛。你一次唔啱唔代表你方向係錯㗎喎。即係你拍得唔成功唔代表你方向係錯㗎。即係其實可能你未掌握到㗎嘛。唔代表方向錯㗎。 嗯。 但中國人就好大鑊嘅，即係一套唔得呢佢就當係個方向係錯，但係唔一定㗎。你一次就掌握到㗎喇咩？唔係㗎嘛，係咪？亦都唔係話芬妮就話啦，《河魔的》又唔係話冇人睇喎，即係可能呢真係鍾意睇鬼嘅嗰班就未必啱佢，但係呢有另一班就係班可能係動漫迷嗰班人，因為睇得好過癮喎，等阿芬妮講咁。 係呀，呢套真係如果你睇開鬼片嗰啲就話啊，點解啲鬼咁樣樣，或者即係變咗啲妖咁樣，咁就嗰啲人可能就覺得唔係咁啱睇嘅。咁而 佢唔係恐怖嗰種鬼故 事。係啦係啦。咁而啲睇開動漫嗰啲人呀，或者係啲平時啲睇即係唔係話特別鍾意睇鬼戲嗰啲，又覺得咦呢套嘢又其實 OK 喎。 有啲得意係咪？ 係囉。又玩得多嘢，咁又啲角色又都叫有血有肉。 佢啲設定好怪㗎嘛，咁你解釋一下啦，嗰、那個好似魔法少女嗰、那個，即係嗰個你話佢嗰個係咩嚟㗎嘛，佢本身係。 其實真身就類似即係呢個我哋睇戲嗰個 Annabelle 咁樣嗰類型嘅公仔嚟㗎。不過就冇咁樣衰，正常啲嘅。 係啦。咪有咁大㗎咩嗰個公仔。 都幾大個㗎。 我系差唔多 Annabelle 咁上下啦。 系。 哦，咁样。哦，咁唔怪得揾呢个演员做啦，系嘛？ 系。 真系惨。 都几似嘅，同个公仔。 真系惨。 仲嗰度咁怪嘅衫嚟啊！ 系啊。咁佢就系、是其实系啊呢、這个。 我 Annabelle 如果化成真人，应该系咪龚如心咁上下啊？ 都差唔多啦，睇下。 應該冇咁大鑊嘅，冇乜皺紋嗰啲 叫。即係你覺得 Annabelle 好啲， 靚女啲啊？ 哦，死啊死啊！即係 Annabelle 應該好似呢套戲入邊嗰個咁啊。 嚇 ！OK， 好。 OK， 係。咁其實佢係阿劉佩月嘅一個細個嗰陣時嘅公仔嚟 嘅，玩嘅公仔。 係啦，冇錯。咁就不過後屘就佢唔小心留低咗公仔，咁之後後屘就收咗成呢個精靈咁嘅。 唔知點解會咁啦？呢、這個就冇解啦。成咗精啦。 中國人傳統話日月精華吸收咗變成精啊嘛。 係，即係呢個恒生銀行嗰對獅子啊嘛， 係咯。係啦，冇錯。 仲有對面嗰個咩話？貝登堡像。 愛丁堡啊，愛丁堡公爵個。 係啊，愛丁堡係，sorry。 甚至維多利亞女王銅像都係嘅， 啲人解釋點解要喺前面影呢一個個三角石啊？ 我即係等佢唔好行落嚟，但其實佢係想你唔好行落去啊嘛。 係。 唔係，但我哋好中意行嘅喎，即係當輕功練輕功咁嘅喎。 O、okay. K， 我哋练到可以喺上面行嘅喎，大家唔信都试下得闲啊。 系， 系啦，即系睇得嗰啲武侠剧多，喺上面练功啊。 咁而佢今 咁样系 咯，吓佢今次嗰、那个、那个诶、另一个主角啦，胡鸿钧啦，咁亦都系 即系石锦当啊，里边个佢个设定 当咁样咁嘅形式嚟。出現應該都是香港、啊、我想可能電視上都第一次有個咁類型的角色啊。 咁啊唔係嘅，之前都試過有咩大冬瓜嘅。 咁樣。 大冬瓜唔同啦，係真係神仙轉化。OK。 啊，即係總之呢套嘢咧，嗰啲設定上咧就比較動漫啲嘅，即係嗰啲嘢。咁啊都算係喪仙河噶啦，即係如果以 TVB 嚟講，即係咁向動漫嘢去。即係吸收嘅元素係咯，即係平時咧都動漫都只係淪為突然間有一段劇情話有個宅男跟住屋企好多呢啲嘢啊咁嘅啫嘛，最多係堂妹又扮下呢個女仆咁嘅啫嘛，即係佢其實唔係個主線嚟嘅，即係其中玩一陣間嘅。咁你好少話有一套劇咧，佢個主要就係玩一大堆即係動漫元素。咁其實本身呢個係好少有嘅，係啊。少有啦，我唔敢話完全冇，好少有咁，所以其實都啊有出奇地，原來佢都吸引咗另一班即係觀眾，咁我以為呢套劇唔得，但又唔係，咁所以其實講到尾，一出嘢好唔好呢，就唔係話一定要佢好好，但係咧，即係佢肯去試新或者試啲未拍過嘅方向咧，其實就係咁都已經要讚一讚啦，咁即係話其實我哋都希望有睇到啲唔同嘅嘗試，係咯。都無論今次呢套嘢得唔得好啦，咁希望都有繼續啦，係咪？或者又試又下次又試下啲又唔同嘅嘢，即係唔好成日行舊路啊！將啲即曾經真係好成功嘅嘢不斷重複咁，其實好悶咯。我對我嚟講就係咯，我就唔係好頂得順嘅。即係你同一個橋用超過三次之後，我都頂唔順㗎啦，係啦。系咯，唔好话系咁玩落去，即系而家嗰种 repeat 嘅程度就远超过咗三次唔止噶啦，系咪？即系其实复仇者咁，即系好似都系换汤唔换药嘅啫。而家即系其实差唔多，你就算点样拍都好，咁即系又换咗个新嘅角色，但系其实即系个套路系冇变嘅。 嗯， 即系系咪反而咁系好？其实反而唔好系嘛？ 咁你有時觀眾又幾難捉摸，例如今次正義聯盟大部分 fans 唔會唔夠黑喎。 個 fans 會係㗎，但係街啲人都可以啦，係咯，都可以啦，係咯。其實好難講嘅，你就算吳宇森今次套戲咧，其實你知唔知道其實外國嘅評價唔差嘅。 系、哦、 系啊，所以好难讲啊，所以我哋话哎呀都唔得啦，好似吴宇森，但唔系啊，啲外国观众仲系觉得系得噶，咁所以其实有时都系唔同人口味啫，即系如果你讲净系个好唔好睇就好个人嘅，咁不过咧都系需要有啲唔同嘅戏，唔同嘅嘢，我哋觉得始终都要系。 因为吴宇森好多嘢系其实源自武侠片嗰啲咁嘅基础 啊，系、哦、啊，系啊， 就 系 兄弟，咁外国人冇呢个文化，我哋。佢哋唔會覺得冇咗呢啲嘢有咩問題嘅咯。 哦，咁樣 ，OK。 啊，佢哋睇佢動作嘅安排啊，啊，嗰啲場口點搞啊？咁呢個都交到功課嘅，因為今次玩到好大，有和尚對槍啊，谷落樓梯啊，呢啲好多嘢其實都玩到，的確係比以前玩得大咗，但係好唔好睇呢個當然見仁見智啦。 嗯 ，OK。咁如果大家當即係叫做睇翻跟夫咁就得唔得咧？做唔做到都唔係好跟夫啊！咁樣 我就覺得唔係好得啦，都 係好唔緊要嚇。咁啊，中唔中意就個人嘅啫。不過即係都希望即係無論咩作品都好，即係有唔同嘅嘗試啦。你都希望嚇係咯。咁你唔嘗試又點知道即係會有新嘅嘢啫？係嘛？係咯。系咯，咁样系咯，咁 OK 嘅，系咯，咁 Netflix 有 Netflix 嘅路线，咁如果你中意电影嗰啲版本嘅 Marvel， 咁咪睇翻电影嗰啲咯，系咯，都冇所谓嘅，系咯，即系都系。 不过当然啦，咁人就系懒嘅，试完一套得可能不断重复嘅，例如其实个通嚟讲 ，Netflix 嗰啲直头变咗 signature， 太类似啊，套套都。 咁啊系啊，即系你 Daredevil 成功咗之后，就套套都好似想咁做，但系其实。 呢样嘢你吸落去，例如 Iron Fist 咁适唔适合？我觉得唔适合咯。 因为 Iron Fist 同 Nick Cage 其实超人好多嘅， 系系 你批个通。而且你好難交代，根本連埋佢分都有難度。 即係你 Daredevil 本身，因為佢唔係超能力嚟㗎嘛，即係我哋叫嗰樣嘢唔係超能力先啦。因為其實現實上呢，又真係有人練到喎，你唔好理。佢真係可以即係用個口發出啲聲音，嗒嗒嗒咁嘅聲呢，而做到有少少好似蝙蝠咁嘅雷達咁嘅效果。咁而佢唔止佢做到，仲教咗好多盲嘅小朋友，即係佢自己當然係盲㗎啦，就教咗好多小朋友，佢真係學得到㗎，即係其實係一套技術嚟嘅，唔係話係一個咩超人，唔係超人嚟，就係一套技術。咁如果你學咗呢，即係原來可以幫到你去用聲音去辨別嘢。佢意思辨別係佢可以話到俾你聽，嗰兩棵樹呢度有個垃圾桶喎。 系， 系啊，即系佢真系 Daredevil 咁噶，唔系讲笑，系。 同埋有个好奇怪，例如 Nick Cage 咁，佢又真系冇吞丹嘅能力，佢哋随时可以扯到钢门噶，但系点解啲平时啲人可以埋到佢身嘅咧？佢打得咁辛苦，呢样 解释唔到嘅， 都交代唔到喎，吓、啊。又或者即系个中意讲，佢中意嘅 呢个系平衡。 啊，佢中意嘅时候随时拎。隨手拎個櫃擋住道門， 唔係一指示咯，咁指示咯變咗，係啊， 佢係平衡唔到啊嘛，咁你 Iron Fist 都勉強解釋佢要聚氣先用到，咁但係其他嗰兩個唔係與身區佢身區內或者 Iron Fist 唔係解釋佢就係佢拍得唔好睇啫嘛，個係 係啊，咁啊變咗一来个通太厄暗， 但系分都有一班拥趸嘅。Anyway， 系啦，即都有一班中意睇呢个 series。 而家 Punisher 啲人系觉得比之前 Daredevil 二同埋Defender 好好多咯。 系啊 ，Defender 变咗就唔同啦。即系我哋又唔系我哋杯茶啫，咁但系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嘅。咁你有权中意噶嘛？系咪？咁你唔系你唔使理我哋啊，因为我哋自己感觉。 系啊，绝对系啦。 唔好睇就个人啫，但系我哋想讲系讲佢啲 fact 就系佢系咁嘅呢套戏 ，OK 个形式系咁。咁如果啱你咪睇咯，系嘛？或者你睇下觉得啱唔啱，啱咪继续睇到几集。如果你睇第一集都觉得唔啱口味就有嘅啦 ，OK 就系咁，系咯。咁啊，与心到戏都一样嘅啫。原来有外国人系觉得 OK 嘅，系啊，系咯。咁就唔系好似香港咁一面倒，即、就、系、是、比较系觉得。好似係好似好差咁樣，又唔係，唔係個個都覺得係咁嘅，原來又 OK。咁所以好唔好睇就個人啦 ，OK。咁啊，係咪你杯茶嘅啫？係啦。咁啊，但係希望有唔同形式嘅唔同 approach 嘅作品繼續傳流嘅，咁我哋都希望係啦。即係唔好話因為一次唔得或者兩次唔得又唔睇啊，咁其實又唔可以咁講係。咁同埋你見到吳宇森，其實佢都不斷，而家佢都有 try 拍第啲嘢啊，咪古裝又有，乜都有咁樣係嘛？太平輪咁基本上係文藝係嘛？咁其實太平輪係比較慢啫，其實又唔係拍得差喎，係啊，係咯。好，咁 anyway， 好，咁講曬未？講下啦，即係我哋都係有冇嘢補充兩位？ 呢啲就 冇啦，冇啊，冇冇冇繼續。